以及另外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在改造中，首先就是解决人车混行、变道和马路两侧乱停车的交通问题。什刹海街道吹哨召集交通、商务等20多家单位共同破解难题。如今，大街两侧变道上安装了183个挡车桩，香槟色的栏杆划分出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界限，并施化了机动车停车位和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标志，同时增设了违停探头，利用居民停车自治等方式优化交通环境，形成了慢行优先的静稳街区。同时，对现在的红楼公共藏书楼的前身、红楼电影院等标志性建筑物的外立面实施微修缮、微改善、微更新。西安门大街改造项目总设计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丁奇说，红楼电影院灰色的墙面是后来喷涂上去的，掩盖了原有的颜色。 红楼我们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它是1937年建的，是一个近代的优秀历史建筑，然后里面的水刷石还有红砖其实都还行，我们后来就把外边洗掉了，让它把它历史的本来面目露出来。 像红楼电影院一样，沿街的标志性建筑也恢复了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各时期的面貌，让人仿佛走进了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在改造提升工程中，民生需求也同样得到改善。十几处民生改造项目包括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下沉院落改造等。 从昨天起，北京正式实施京六 B 油品标准。当天，本市开始供应升级版油品，车主到部分加油站可以加入到更清洁环保的油品。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你好，我们现在这个油是换了京六 B 的，比之前更环保了。 在位于北四环的中石油南湖加油站，6台加油机都换上了新的标志，写着京六 B 汽油或柴油。工作人员给车主加油时，都会一一告知换了新油品。相比此前的京六油品，目前京六 B 汽柴油价格没有变化。对于新油品，车主们都表示欢迎。 我老在这儿加油，越环保越好，肯定支持。 第一次加没用过，用用再看吧。这个 中石油北京销售分公司质量安全环保处相关负责人白明介绍，10月份四环内加油站已经开始部分供应京六 B 的汽柴油，目前所有加油站都已完成新油品的置换。 截至11月30号，公司2座油库和130多座自营加油站全部完成京六 B 标准汽油、柴油的置换，加油站的标识更换、加油站的管理系统更新调试也同时全部完成。对于京城车主来说，更换京六 B 油品在油耗上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大大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 根据最新一轮 PM2.5 原解析结果，以机动车为代表的移动源仍是北京 PM2.5 第一大污染来源。北京多年来不断升级车用油品质量，与此前的京六油品相比，京六 B 油品标准进一步加严了排放物限值，减排效果明显。市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龚宝涵表示， 到今年呢12月1日，我们正式实施京六 B 油品标准，汽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20%-30%，碳氢化合物排放呢可以下降10%-15%。提升车油品标准将为改善本市空气质量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故宫博物院昨晚在官网和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紧急停售2022年年票，出现技术故障的销售系统正在全力抢修，年票恢复销售的时间将另行公告。故宫博物院表示，重新开票时依然保留50,000张年票的上限额度。 北京保利携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创排的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昨天在保利剧院举行了北京站首演。这部剧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惨烈也最为动人的历史。首演过后，这部话剧将在北京保利剧院继续上演4场。 来关注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多国放松管控给我国外防输入带来挑战。冬春季季节因素导致周边国家疫情输入我国风险大大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回答问提问。 针对不久前国内多地相继发现本土聚集性疫情，随着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我国疫情防控策略是否会变化的问题，马晓伟表示，本轮疫情由多个不关联境外输入源头引起，各地发现疫情后基本都在一个潜伏期，也就是14天左右控制住了疫情。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重要目标之一是减少疫情发生，现阶段我们仍将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 据介绍，截至11月30号，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突破25亿。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消息，目前全国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1亿。 奥密克戎变异株来势汹汹，对现有疫苗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这一变异株传播速度快，但对疫苗产生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判断。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表示，这一变异株仍属于新冠病毒，现有新冠疫苗仍然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的病例。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昨天零点到十四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2例。 截至昨天下午2点，满洲里市已经完成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共采集样本164529人份，筛查出阳性人员57例，其中已经确诊17例。昨天上午8点，满洲里市启动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目前采样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第40号公告，今天哈尔滨市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都为内蒙古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香港新增1例带有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输入病例，暂时没有发现相关确诊病例。香港至今已经发现4例涉及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输入病例，其中2例与南非相关，2例与尼日利亚相关。 国际方面，12月1号又有一些国家报告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韩国报告5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日本发现第2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都报告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11月30号表示，实现全球疫苗接种是各国摆脱新冠疫情危机的唯一出路。古特雷斯在77国集团和中国第45届外长会上说，今年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超过了2020年，摆脱这一全球大流行病以及扭转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落实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回到国内方面，近日有消费者投诉反映，在上海一家加拿大俄门店花了10000多元买了一件羽绒服，却被要求签署除非相关法律另有规定，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货品都不得退货的霸王条款，以至于这件有明显质量问题的羽绒服经过多次沟通仍无法退换。 昨天，加拿大俄规定中国大陆门店不得退货登上了微博热搜。上海市消保委昨天就加拿大俄退换货条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问题约谈企业，要求加拿大俄在今天中午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营商改革 5.0 版推出299项任务。 北京青年报关注242辆京牌小客车参加司法处置，最低评估价20000元。 新京报报道，北京道路停车支持 ETC 无感支付。 新华社消息，14、15时期，我国将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容体制。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城市基层党建和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等事项。 主播在线7点半开始播出，京城京市来关注北京2022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网上投票活动开始，32件民生实事明年代办。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购买儿童化妆品请认准小金盾。 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北京古人的衣食住行如何？历史为什么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了北京作为首都呢？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周年，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推出特别策划《考古北京，破译地下的历史密码》。 德尔塔的警报还没有解除，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突然出现让全球防控形势再次紧张起来。奥密克戎是怎么出现的？为何影响如此迅速？它的实际威力到底有多大呢？现有的疫苗、药物等是否仍然有效？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二手房交易中常会涉及一个问题，房子买了，搬进去住了，可原房主因种种原因没有迁走户口。

不会啊。 记者跟随陈先生进入道路，看到这条双向两车道的路没有示画任何交通标线，地图上也没有标注这条路的路名，路中间有简易隔离栏杆分隔开来。记者步行大约300-400米来到了道路的最北端，目前路的北口被铁丝围挡围着，无法通行。陈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所有的车辆都只能从南口驶入小区南门外的丰秀东路，这也增加了丰秀东路的压力，使得并不宽敞的丰秀东路更加拥堵。 我们现在小区车的入口只有三个，这边里面有俩，然后西边还有一个，这边是东边，东边就是这条路上面有两个出入口，车的出入口，然后西边有一个，现在这两个出入口都得从那边出。你比如说这边的居民要出去要往东走的话，他得绕这么一大圈才能过去。 那如果那条路打通呢？ 打通就在后面，马上就出去了，就在这儿出去，直接就绕到东边去了。 陈先生还告诉记者，这周边的写字楼和小区配套的商业楼目前入住率还很低，但未来这里会聚集大量企业，再加上小区住宅楼已经入住的1000户业主，大家担心上下班的早晚高峰，小区南侧的丰秀东路会越来越堵。 现在担心的就是办公楼，因为现在还没入住，所以矛盾还不突出，加剧了丰秀东路。 那目前这条路究竟是什么情况？产权到底归属于哪里呢？记者询问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路名的道路都没有移交给交通队管理，而开通道路并不属于交通队的工作范围。 开路这可不归我们管。 这条路它没有路名，是不是就说明它还没有移交到市政？ 没，对对对。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规划图纸可以看到，3号楼与4号楼之间确实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北侧道路尽头处标注着预留开口的字样，可以与北侧的丰贤东路汇合。另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建设项目规划条件中的交通规划要求显示，用地南侧可直接开口，用地北侧可结合规划绿带设置出入口。交通组织方式中明确写道，应结合项目建筑布局，在项目用地内设置宽度不小于9米的南北向道路，并与北侧路口相衔接，与项目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那为什么小区建成交付已经3年，这条道路还是没有开发，也没有对社会开放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属地西北旺镇政府规划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这边不太清楚，他这个具体实施只是做一级的时候跟我们有关系，做二级其他的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一级指的是什么呢？ 土地手续，应该是当时的首创置业吧，这是做二级是首创做的，做一级应该是永丰产业基地吧。 首创它再怎么开发的话，后续就不归镇上管了是吗？ 对，后期手续所有的都是他自己跑的，所有的项目。 随后记者致电首创天悦西山小区的开发商首创置业下属的北京旭佳置业有限公司了解详细情况，工作人员表示，项目确实是他们开发的，但是具体问题需要问首创置业的客服部门。 我们这边是办公室啊，对那边项目不太清楚，您给我们客服这边打电话吧，问一下他们。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又联系了首创置业北京地区的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这边马上联系一下，后续的话会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您。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首创置业方面的回复。针对首创天悦西山小区的道路规划等问题，记者在发稿前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发函了解详情，后续情况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11月17号0点起，进京新政实施后规定，环京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2月1号第一个14天周期已至，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近期他们的环京通勤状况。每天通行白庙检查站的市民李女士说，进京新政刚开始实施时，不到1公里需要花费将近4小时，现在缓解了许多，但还是需要1个小时。 从燕郊通勤最堵的时候大概需要4个小时，4个小时不是说从我家到我单位，是说4个小时能过得了检查站。自从你们来采访之后好了几天，然后现在又堵了，过那检查站时间的不到1公里，将近1个小时吧。 每天通勤经过澹台公安检查站的王女士也有同感，她希望检查站在早高峰时段保持足够的人手，以提高通过速度。